身处处无双宝枪烟怒火正踏在无敌深渊乡亲们悲愤难复仇恩怨乡亲们七尺无相威虎山你说是无罪无边无岸谁料想黑土开花枯枝发芽金丹爱今天从此我曾经共产党把后浪看不管是水里走火里钻粉身碎骨也心甘纵有我千难一万险到平安威虎山所以马 好，非常感谢。接下来呢，一段传统戏再送给大家，裘派名剧《赵氏孤儿》的一段悍调《我未将闻此言》，如梦方醒，谢谢。

谢谢大家，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铡美案》。